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晌午时分，您吃饭，读报节目，我来谈。时刻注意查隐患，哎，这是为的是什么呢？您懂的，风险不止在河南。看您注意不注意，注意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单说这档子事儿呢？天有不测风云啊，这个人呐、身体呀、各方面都有可能哎瞅冷子，出现一些情况。到了夏天，天一热呀，大伙儿出去，哎呦呵，中暑了啊，这太阳太毒了。回到家里头，哎，把空调打开，哎呦呵，哎呀不行，着凉了，哎呦呵，啊切，哎，你看感冒了。哎，这都是小事儿啊，当然小事儿说小可也并未必就真的小啊。那个这话怎么说呢？这头几天偶尔的开车出去办事儿，回到家中走那条胡同，就是我们家呀附近有一条胡同啊，这个不是那个城区里的，就是一条路吧啊，就是这么一段路，这段路可是不宽。哎，我开着车还真是，本来就是夹着小心，果不其然，嚯，迎面呜，真的啊，大概距离我这车100多米开外吧，来了这么一辆二蹦子，应该是电动的。坐在车上那位爷啊，好家伙，打远处我就觉得这主可不善。为什么呢？这速度太快了。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还发现啊，他根本就没看前头的路啊。他那个眼睛在哪儿呢？他那眼睛在那个就那车上啊，那手机上头，他正看手机呢。目测感觉应该不是送快递外卖的，他那装束啊不像，那车上挂了一个大号的暖瓶。哦，哪位说送暖瓶的？那就不知道了。就这小伙子，呵，好家伙，我一看这速度这么快，他又没往前看，转眼之间这车就到眼前了。我一想啊，那胡同还窄，你还没法让他，那怎么办呢？得嘞，我呀踩脚刹车，我那车我停路边吧，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结果呢，这车还 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他这二蹦子，距离我这辆机动车大概10米远的地方，哟，看见我了。哎呀，我心的话说，行嘞，哎，这还真得麻烦了。好家伙，这要刹不住怎么办呢？我是干着急呀，啊，跺得我脚都麻了，嗯，咬牙瞪眼攥拳头，又跺脚，那不好使啊。结果这小伙子他一看啊，他那车刹是刹不住了。我是没骑过这个电动车啊，我不知道，好像有的电动车是靠脚刹的。哦，这车有闸皮没有咱还真不知道。就这辆二蹦子，他一看他自己，我认为是估计出来了，这刹车不行。其实他也刹了，用脚啊在地上出溜，好家伙， 这地上啊，让这脚啊蹭出一溜火星，嚯！哎呀，这劲头太大了，这样的话这车也刹不住。这小伙子一看，一拨把，整个这人加上这车，啪嚓就撂地上了，倒是没摔得太厉害。啊，抬头冲我乐了。那你说我能说什么呀？呵呵，我也冲他招招手啊，你好，啊，很高兴认识你，嗯，呵，好吗？哎呀，我就说呀，当时我这之后我真不是说别的啊，我倒没这么想人家，但是我是觉得啊，哼，这车上安一个行车记录仪太重要了，否则的话那条路上我也没太注意到有监控探头没有，他得亏没撞上，否则还真说不清了谁撞谁的呀。你看看，哎呀，就这辆电驴子，哇，太吓人了。咱不说别的，你说这种事情谁能想得到呢？但是在街上，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一边开车就是什么电动车什么之类的，一边看手机的大有人在。哎呦，还有开车看文学名著的呢，好家伙，这么高雅啊。可说呢，这也是头几天的事情哈，这段时间赶上下雨，家里有点事儿，老开车出门，呵，我可真见识了。哎呀，马路上这些个各路的各个门派的杀手们，哎嗨嗨，就是二环上一点不夸张，有一辆货车前头开，他在哪儿啊？他在那个快行道，也就是超车道，咱们俗称叫快行道。其实那个按照交规来说不建议长时间占用，那是用来超车的，正经行驶应该在中间车道，慢一点在最外侧。就这辆货车在最里道走，走就走吧。好，大概是30到40公里这个时速，呵，前头也没车也不堵啊。哎呀，开的那个慎重啊，后头那些车把大伙全压住了，没辙呀，大家都啊打这个转向灯并线出来了啊，得了，我们自己走吧啊，您跟这个超车到这儿慢慢杠悠。我就纳闷，我这主干嘛呢啊？有的以前知道打电话呢，哎，这个有呵，聊得倍儿嗨，哎，怎么样，挺好的，呵，一会儿去哪儿吃饭呢，晚上来八圈，好好吗，说的全是无用的话题。按理说开车是不能打手机的，那人家那个交规上有，现在有了，你有些路段那监控探头拍着开车打手机，这个是要处罚的。我就说了啊，我也不是较劲，我倒要看看这司机干嘛呢。我也是把这车就啊掰出去了，并线到另外一个车道，走到他跟前儿，我一看，嘿，就这位大哥呀，哎呀，全神贯注啊，就是他往前看啊，那是偶尔抬头看一眼，大部分时间干嘛呀，那个方向盘上头摆了一本书啊，真是一本书，是不是文学名著我是真不知道，反正肯定是本书啊，那个我看不仔细了，哎，那个片儿啊，那翻篇那个书页都发黄了，有年头了，这书啊，老书线装的，嗨，这位，呵，哎呀，看的那是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儿啊，呵，然后啊还滋儿扎，看的是滋儿扎，嗯，滋儿扎，哎，一边看啊，他那个一只手摁的那方向盘上，顺手把这书就搁在这方向盘上，一只手啊，那个驾驶方向盘，同时，哎，就是这书就在他的手底下摁着，另外一只手干嘛呢？拿这手啊，在那舌头上蘸一下啊，蘸口唾沫，哎，跟那儿翻篇呢，哈哈，好吗？哎呀，呵，我心里话说，就您这学习这股子劲头，是真搁错地方了。哎，就咱就说这个事情，当然不多，这种事情那是不能太多，太多更受不了了，没有那么多， 没有安全意识的驾驶员，但是有，这就是个风险。说这马路杀手这是个气话，但是道理呢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好家伙，一不留神，嘿，刚骂完人，哎，就淹死了。嗯，啊啊，这是夏天以后啊，这个入伏以后，长沙，湖南长沙，它这不是长沙市，长沙市湖南有俩长沙，一个长沙市，一个长沙县，这是长沙县里头农村啊，哎，有一个北山水库，按理说这水库不能游泳啊，因为这个一个呢，它确实不安全，水库啊就跟个湖似的，哎，它不是说按着人，哎，这真是按游泳池那么给你建的，没有，所以它这个水库里头，它这个形式，水下的这些个情况其实是复杂的，有水草没有啊？有那个什么什么石头啊之类的，或者是类似像暗礁之类的，哎，这个不适合游泳。再有一个，水库是干嘛的呀？大伙儿吃水用的，您跟那儿劈的扑通游泳，带着椅子毛巾跟那儿洗澡行了。嗯，那这个，哎，听了以后这太难受了。所以啊，结果小哥三个啊就开始，呵，这仨人还挺专业，站在那个水库边上还做准备运动呢，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干嘛？你看下水之前吗？呵，好家伙，又是踢腿，又是啊，又涮腰什么的啊，哎，就抡胳膊，呵，那感觉一定要痛痛快快跟这游，天太热了啊，人家锻炼来了，边上有群众劝，别下去了，这不行，这个老劝，开始不理他们，再往后急了，烦了，怎么了，管着啊，哎，不是，这水下有危险，你行，关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我给你来了，是不是，这能怎么着啊，呼腾，你看看我下来没有，看了没有，你看下来以后吧，行了，这一会儿沉底了，哎呀，等到说是大伙儿七手八脚下去救，这人已经没了。哎呀，你说这种事情就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我就说啊，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啊。什么叫低级错误？本来呢就是一个眼神儿，好家伙，整个高铁上就看他们俩了，哎呀，嚷嚷的呀，嘿，跺着脚啊，用手点指对方啊，没完没了。因为什么呀？高铁上啊，那个吵起来了，可不是吗？为的就是俩人眼神对了一下，嗯，啊，还有为这打起来的，你看，这还真不是笑话。有人那个过去是拿这当笑话说啊，说那个你瞅啥，瞅你怎的啊，这好像还是东北人，其实这个是个笑话啊，但是生活中真有这样的啊。你看浙江杭州高铁上俩乘客，这俩人坐一排，那是俩座啊，对，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不知道之前俩人有什么梁子没有啊，按理说俩人更不认识啊，你就是这就是同车的这个旅客吗？啊，哎，就这二位坐着，这高铁这走啊，里头这位啊想出去上洗手间，啊，站起来跟这位外头这位说啊，您稍微让让，我出去。那么这位呢，这位外头这位也让了，他是觉得呢，因为他这个外头这位啊，平时是把那小桌板儿啊，就是那高铁上前头那个有一个小板子，哎，那个打开了以后放下来，喝点水啊，吃点东西什么之类的，哎，方便。但是呢，人家说了，这你要不用小桌板，最好收起来，别耽误影响大家这个过来过去。这主呢，这小桌板没放下，那就一直搁着呢。那么这位里头这要出去啊，跟外头这位说，你把那小桌板收起来啊，我呢出去。就这么一过程。那么这个外头这位呢是不乐意吗？其实真没看出来，他也站起来了，小桌板也收了啊，说那意思你出来， 就这过程当中，这俩人一错肩膀坏了。外头这大哥不答应了，呵，就跟里头这位就开始吵吵上了。怎么回事啊？我招你惹你了？你说你要出来，我都让你出来，你说让我收小桌板，我也收了小桌板，你怎么能这样呢？把里头那哥们吓一跳，呀，怎么了这是？起先还没太生气，但是他肯定不愉快。怎么了你？什么意思？我就是出去，你出去你出你的呀，我都让你了，你让我给你让路，我给你让路，我都站起来了，你让我收小桌板，我给你收了小桌板，你为什么这么样的对我呢？里头这位说，您等会儿吧，我怎么你了？怎么我了？我没有啊，我也没有什么扒了你啊，我都没有。你拿眼睛眼神儿，眼神啊，你用眼睛恶狠狠的瞪着我啊，我没有，你没有，你没法解释，我告诉你说吧。好家伙，你这眼神太不善了，太不友善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让我给你让路，我让了，你让我收小桌板，我收小桌板了，我都站起来了，你怎么还拿眼睛恶狠狠的看着我呢？为这个俩人吵起来了，一车厢的人都看着他们俩，你看这事儿闹的。所以就说啊，这个生活当中这都是小小不言的事情，但是呢，哎，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酿成大问题。右转弯让警察给叫住了啊，机动车，对，违章了，对，但是司机自己没感觉啊，怎么了？什么情况啊？哟，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说实话，警察就差点说，你说你装什么傻呀，别的你不知道，礼让行人你不知道啊。他右转弯在哪儿啊？就在北京朝阳区北辰东路，黑色的轿车，小轿车，哎，他右转弯，右转弯啊，真能看出这司机的素质来啊。那么左转弯呢啊，对，也可以，但主要是右转。因为右转弯的时候啊，他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拐过来，多数的路口有人行横道，行人过马路。这个时候他认为我该转啊，你们行人，你们耽误我。哎，有这样的司机。哎，转，他拐过来之后，他一定要和这个过马路的行人，哎，那意思比赛比赛。哎，我就转过去，而且我就不给你让路，而且我怕你啊占我的那个先，抢到我头里。哎，我这个轮儿啊往大了那个角度那么一使一耍，刺儿，我故意的，我就拐一大弯儿。我就把你挡在那儿，结果呢，让警察给叫住了，过来吧，啊！而且你啊，警察说了，你右转弯你还加速，结果你还鸣笛，也有这样的司机，我就碰上过。哎，他哎呦呵，不行，我着急，让我先走，滴滴，把行人吓一跳，呀呵，这个你在身边啊，突然之间鸣笛，的确能把人家吓着。说这个，如果你特别有这个必要，说是哎，怕这个对方是碰上还是怎么着，有风险，适当的鸣笛并不是说不可以，像这种非常不礼貌的鸣笛就不可取了。所以交警跟他说，你这个啊，批评教育，而且进行处罚。他自己还有啊，还有这事儿呢，哦，这不许可呀，你看，我就说装傻，哎，装傻，至少您这车德差点意思。还容易出危险，为什么呢？就有这样的，哎，这就是左转弯，左转弯这种情况出现危险有，哎，我在那个网上就看见过，真吓人。左转弯的时候，您知道啊，他那头一辆车呀，可能开得慢一点，他是为了让行人，后面那车着急，哎呦，你看看你这事儿闹的，哎嘿，这一波把蹭，后头那辆车打边上。贴着这个前面这辆机动车的边儿，他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不要紧，您记住，正有行人过马路呢。行人那边人行道是绿灯，行人走着走着， 他这个前车让行人了，行人觉得啊，行了，我可以走了。刚一抬腿，这人刚出去多半拉身子，后头这辆车噌过来了。这个时候瞬间加速，这么短的距离之内刹车是来不及的，于是啪把这行人给顶出去了。你说这个，哎呦，这个简直是啊，让人觉得太无语了啊，这个完全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啊，风险不仅在河南，河南那是水太大了啊，这个下大雨，嚯，现在啊咱北京消防还跟那儿啊救援，那必须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啊？一样啊。说现在啊，这个大伙都这个看奥运啊，刚才我在聊天室里头呢留了个言，我说这个奥运的主题啊，今年就这一届啊增加了一个什么呀，团结，我认为加的好。哎，倒不是说以往不团结啊，对对，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为什么增加这个呢？就提醒我认为不仅仅是奥运的参赛者，也包括咱们这观战的，哎，一个道理，包括媒体，团结很重要。说这个以往是不是也有这个团结的这意思？有，但是强调的不太够，说实话。所以说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区，认识上的差异。哎，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你看，虽然说奥运讲究团结，但是奥运会最重要的是比赛和成绩啊，对吗？对，没错，一点错都没有。啊，不想得冠军的厨子一定不是一个优秀的铲车司机，嗯，不是，不想得冠军的运动员，那怎么能是好运动员呢？对吧？不想破纪录的运动员，那当然也不是好运动员了，都得追求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吗？但是，如果说啊，甭管谁，谁都一样，您一味的只是追求这个，哎，把成绩呀、啊。比赛呀、啊，看得格外的重要了，这样做对吗？对，但是会不会由于这样就忽略了团结了？哎，话里话外，点到为止。新闻一口清走起，河南全国多地救援力量是继续投入。奥运会今儿个的看点，体操男团冲击金牌。这个7月24号新增本土病例5例，有台风烟花有可能在浙江上海沿海，它是再登陆啊，又回来了啊。这个台风这烟花啊没赶上末班车，嗨，就说嘛，是不是啊？你现在这个月份这种事情多啊，还得更加的小心。那么收听这个新闻呢，通过手机可以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哎，咱们说就是手机怎么来呢？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还可以进入咱们这个话里话外聊天室，大伙儿更好的哎交流啊，做朋友啊。这个聊天室里头记住了，咱们也是这主题，俩字儿，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没有任何其他的行为能比团结可以凝聚更多的人心和力量。哎，正是今儿个他是上班日啊，食堂打饭好好吃，从小就得立大志，不能都是小近视。就这个百分比，这个数目字真是让人触目惊心，真吓了我一跳啊。这个人民网这一篇文章，这个记得我说过，国家卫健委公布了2020年9月到12月开展全国性近视专项调查结果。嚯，您猜怎么着？2020年，那就是去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呀，其中6岁的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近视比例依次增加。我跟您说啊，一点都不夸张。 最初我看这条新闻的时候真吓我一跳，我开始以为报纸那标题做错了啊，就是人家报纸上说了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近视眼，我说不可能，这报纸这标题弄错了。因为什么呢，我把他这个消息录制节目的时候录完了，我含糊了，不能吧，一半以上，你看52.7%，这不是一半以上吗？一半还多了。所以说你就记得我说过这个道理，你过去啊，也不是说这孩子就都不近视，也近视也有啊，这个学校管这小孩，哎，这孩子啊，这个戴个小眼镜，但是说真心话啊，数量真没现在多。哎，就包括有时候经常在学校啊什么附近这些地方看那家长带那孩子那小孩啊，挺小的孩子，小学生啊，那眼镜片啊真跟那个瓶子底儿似的啊，说这个有时候小孩都看，就看别人看人什么的都抬着脑袋，就是用手扶着这眼镜，跟那个老年人似的，说明什么呢，他这度数已经很高了。那这个绝对是和今天大量的电子产品的应用直接相关。哎，这个咱也不是说哟，你看看你老是甩锅给谁，这一点锅甩锅的意思没有，这锅只能甩给他啊。对了，为什么呢，你要是看字儿书过去也有，但是像现在这么密集的频繁的长时间的沉迷于这个手机呀，包括游戏呀等等，这过程当中对孩子的智力啊，不是视力，对，当然也他也有可能跟智力有关系啊，这个也背不住，但首先就是视力影响是很大的，这一点不能不承认，而且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所以说嘛，就这些问题，你包括这个行业自律啊，包括这个监管啊，这些方面我认为政府有关部门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而且应该做，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啊。一半以上都是近视眼得了吗，是不是，你这过去来说你看听京剧有几个是小孩近视眼的，都是上岁数的。你看看，这打龙袍啊，打龙袍里头老太太，那是啊，你想她这个上岁数不说，她还受了很多的苦啊啊，李妃娘娘吗，哎，对对对，这个大伙儿都是深有感触啊。比方说这个锄禾啊，他就认为呢他应该考这个进士，哎，他这个参加科举以后呢，先是这个秀才，然后是举人啊，最后就是进士，两榜进士。嗯，这个是完全是逗我玩啊，呵呵，他开玩笑呢，他知道我说那个是哪个进士啊。对了，很多的朋友啊，像这吴老师说哟，怎么今儿啊鼓秋半天才进来，我跟您说啊，是这样，他这个有时候这个网络信号啊也没有太稳定的，这个是咱们说用手机来听广播呢，这个稍微是算是这个不如这个收音机的地方，因为它这个受到手机信号啊，包括 WiFi 啊之类的很大的影响。不过呢，这个不耽误您收听啊，早早晚晚您会进来的 啊，这不您来了吗？是吧？再说一句，今天人民日报关注的这个事情，一些个旅游探险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遏制任性野游必须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哎，我说这个话题看得准啊，关注的对，尤其是到这个啊，天热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奇这时候出去度假呀、旅行什么之类的。哎，这种所谓的野游啊，它也不是说呢真的没组织，只不过它没有那个注册的旅行社呀、旅行团之类的组织，那它没有。但是这里面也暗含着一些个，比方说盈利的商业成分，所以说亟待规范。行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您星期一踏踏实实啊，明儿呢，那您继续来，接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哎，这个阿俊说对了，瓦尔特同志恭候大家。 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